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另一边，荣姐有点坐立不安了。好好一个春山会被林叔这么大闹，客人全跑光了，下回还能不能办起来且不说，那些跑掉的客人全是非富即贵，只怕这回要把人给得罪狠了。但这些事情还不是让他最担心的，他常年负责看场子，跟各色人士打多了交道，脑筋也比宋姐那等专注一亩三分地的转得更快。所以他想到的是，如果有人敢到陆先生的地盘来捣乱，这莫不是说明有人要对付陆先生？更有甚者，可能是实力不逊于陆先生或者相当强横的势力。荣姐的直觉素来很少出错，她越想越是不对劲儿，恨不得立马脚生双翼，先回家里收拾两件行李以防万一。她那些财物可都藏在家里了，真想跑路都得带上。而且还有，念及此，她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，无视一地狼藉，起身就往外走。好巧不巧，门口来了个人。荣姐定睛一看，是个貌不惊人的中年人。 您想上哪儿去啊？ 你是谁？ 哼，鄙人姓沈。 你有事吗？ 哼，倒也没什么事，就是想请您跟我走一趟。我劝您还是别打逃走的主意，这里前后左右都被我们包围了。您想以死效忠陆先生无所谓，就怕您死了最后也没人记得。 他话刚说完，荣姐就瞧见原本守在外面的手下全都悄无声息退回来，面色凝重，回头冲他露出着急的表情。荣姐心头一沉，难道陆先生也自身难保了？林叔还真睡着了，睡觉的姿势太别扭了，加上周围的气味委实难闻，别人稍稍一碰他身前的尸体，他立马就惊醒了。 哎呦，老袁，你可算来了，你再不来我可能就要死了。 怎么死啊？睡死啊？ 被熏死啊？ 岳定堂觉得自己可能要调动对林叔所有的爱意，才能控制住捏鼻子的动作。这身西装是别想要了，早回去也得洗上两回。枪战已经停火，宋姐的人毫无疑问一个个被捆成了粽子带回巡捕房。胡同里还有不少尸体，其中也有几名巡捕的，刚刚双方可都是真枪实弹，谁也没留过手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岳定堂才更加佩服林叔，居然还能在那种情况下打瞌睡，别人只怕吓都要吓死了。坐久了腿有些麻，林叔朝对方伸出手。岳定堂看着那只几乎成为咸鱼的手，微微叹口气，还是抓住，稍一用力把人拉了起来。林叔对岳定堂的反应很满意，这可是对洁净程度有着相当要求的岳家四少啊。 感谢岳长官与我心有灵犀，恰到好处赶来救援，要不然我今天这条小命恐怕又要出现状况了。 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万一没有来得及赶过来？ 没有万一，咱们是最默契的搭档。 夜光中的岳定堂好似不大痛快，林叔虽然看不见表情，但能从他周身散发的气息中感觉到。这也难怪，大半夜的骤然接到林叔的消息，就要到处奔波，又是去拉结盟，又是陈明利害，还要过来救人，差一点点就救不上，是人都会不痛快的。林叔自忖应该大度一些，哄哄对方。他余光一瞥左右无人，飞快在老岳脸颊上啃了一口。 行了啊，别生气了，回去请你吃饭还不行吗？ 哼，稀罕你这顿饭啊。 陆同仓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，扑通扑通扑通，耳膜鼓噪， 太阳穴隐隐作痛，他从未落入如此狼狈的境地，四面楚歌，十面埋伏，而这一切的源头始于江河。在他看来，江河的势力虽然增长迅速，但也有硬伤，比如出身太低，搭不上洋人的线，洋人也不会放低身段越过鹿同仓去找江河。同样还是出身限制了他，但凡江河能娶个门第高的富家千金，假以时日可能也有跟鹿同仓一决高下的实力。所以在此之前，鹿同仓没太把对方当回事，但鹿同仓没想到这一天竟然来得如此之快。他闭上眼喘了几口气，额头的伤口火辣辣作痛，那是刚刚被榴弹擦过去的，幸而没打中。狂奔许久，两条腿也有点发软。他养尊处优已久，又有红颜在侧，软玉温香，早已不是当年身强力壮的时候。借着几枚手榴弹打了江河一个措手不及，手下护送他一路来到码头。这里有条小船常年泊岸，正是鹿同仓留给自己的退路之一，非到万不得已不会动用，而此刻似乎就到了这个万不得已的时候了。 先生，快上船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 手下满头大汗，距此不远还有一批人在跟江河的人枪战，只不过江河今夜有备而来，人数呈压倒性优势，迟早会打到这里来。鹿同仓的迟疑只是因为心有不甘，但他还是迈开脚步，趁着夜色掩护迅速离开，登上那艘小船。身后喧哗动静渐近，枪声不断，鹿同仓不必亲眼去看也知道战况有多惨烈，只怕他那些悉心栽培忠心不二的人大部分都要折在今夜了。如果早知道今晚江河会发难，他一定一不做二不休，先下手为强，但事事没有如果。小船在江面上摇摇晃晃，幸好船身比较宽敞，不至于一个晃身就掉进水里。里面东西一应俱全，甚至还有鹿同仓常用的茶具铺出品的茶具。船家早就在船头等着了，两名心腹手下跟着他前后脚也上船来。 先生，现在开船吗？这还用问吗？赶紧开呀！ 鹿同仓感觉有些不对劲儿，这种感觉本不应该在这样的紧张时刻突兀冒出来，但他心头的不妙感却越来越重。 等等！啊！ 船家二话不说，突然跳进水里，咕嘟嘟几个泡之后就消失在水面下了。手下大惊失色，想要追，却哪里还来得及？ 怎么办？追不追啊？ 来不及了，快，先去拿船桨。 是。 另一名手下赶紧去拿桨子划船，使出吃奶的力气，总算赶在追兵追过来之前把船划出岸边一段距离。 陆爷，他们追不上了。 手下勉强松一口气，另一个人靠在船舱里，一边守着鹿同仓，一边往外探身开枪逼退岸上的追兵。但奇怪的是，江河居然没有让人开枪。不好！鹿同仓咯噔一下，心头大震。他待在船舱里，自然也就看不见岸上的江河，缓缓抬手，举枪对准他们的船舱一处，五枪连开。林叔迷迷糊糊，都忘了自己是怎么进的浴室洗得澡，又怎么差点在浴室里睡着。最后还是岳定堂进来给他洗头，逼迫他浑身上下用了无数香皂，才勉强从一条烟鱼变成香软可口的小宝贝儿。至少看在岳定堂眼里，总算恢复了原样。林叔自己则是一头扎进了床铺，忘了这是在岳家，也忘了这是岳定堂的床，直接睡他个天翻地覆。他早就把体力透支，什么风花雪月都得等醒了之后再说。没曾想大半夜就醒了，因为岳定堂端进来了一碗面。这不是一碗普通的面，是用猪骨和鸡骨头熬煮两个小时之后舀起汤头下的面，再用爆炒的鸡腿肉覆盖在盛好的面上，光闻味道 就能想象其鲜味。平素讲究餐桌礼仪的月定堂居然不在饭厅用这碗面，还端到房间里来用，其行径无疑是令人发指的，以至于林叔凭着饥饿对食物的渴望而被唤醒之后，整个人就像灵魂出窍了一半，一半被面勾走了，一半还留在梦里。 你还是人吗？赶紧分我一碗。 刚才江河派人过来，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他还说改天会亲自登门拜访。给周叔说晚上不能多吃，不过汤还是管够的。 所以陆同仓是真死了？ 嗯，死了。江河早就查到了陆同仓这艘船的所在，却一直隐忍不发。他暗中收买了船家，把他变成自己的内线，让他在船舱里埋下炸药，等陆同仓上船之后，他只需要往水里一跳，就什么都不用操心了。 江河开的那五枪直接就引爆了船上的炸弹，将陆同仓连同两名手下炸得尸骨无存。事后肯定是要检查的，江河绝不允许有什么漏网之鱼。尸体虽然面目全非，可也能认得出就是陆同仓。作为他多年的兄弟和得力助手，江河可以确认其真实性。堂堂一代枭雄，风云际会趁势而起，就这样骤然消失，粉身碎骨。陆同仓既死，他那些手下也就树倒猢狲散，要么被江河的人逮住，要么被巡捕房抓走。宋姐、荣姐乃至陆祖德那些人一个不落全部落网。林叔自然知道这里头大多是利益交换，双赢合作，江河跟洋人两条大鱼互相瓜分陆同仓留下的遗产，惩恶除奸只是其中一小部分，甚至都不是出于他们的主观意愿。但能看见恶人恶报，自己也亲手推了一把，林叔还是觉得这个结局很是舒爽，大快人心。 孙太太呢？ 江河派人去把她找出来了，她妹妹生得像何佑安，所以才会被陆同仓看上。她宁死不屈，陆同仓就用孙氏来威胁，还让孙氏充当那些人口买卖的中介，以各种手段诱拐或诈骗良家妇女，让他们落入陆祖德手里，被调教转卖。春山会就是这样一个拍卖的平台。陆祖德因天生残疾不方便出面，就与孙氏伪作母子，以此降低受害人的心防，屡屡得手。原本以他这个地位是不必再亲自出面干活的，但他心思扭曲，竟为屡试不爽而得意，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料子。孙氏每次为他做事，良心就会受谴责，几番下来早就受不了了，却苦于求助无门，不得不继续在他们的胁迫监视下为虎作伥。你姐夫的偶然出现，却为他带来一丝希望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